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声，恰似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

早已删得了我，还是我决定如何来生活，总有理由原谅自己，习惯还是纯粹喜欢，习惯不对自己活着，都是青春填满欲望，生活就像无数的弧线，交错在人们无意之间，无法改变，仍然习惯有人陪你伤悲。曾有人这样对我说，燃烧生命不如一根烟，短暂不长久，缓缓的背后总有寂寞在等待着你，却从来不知为什么，总爱走向宽广的背后，但愿大人们走回内心里，总让寂寞来拥有我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宿命由陈升所演唱。下面三首歌曲为您带来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刘德华的《天意》，以及动力火车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中

灵魂呼唤来生的歌。他一晚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直接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有冷有透明的寂寞，痛并快乐快乐，恨恨且爱深爱，爱既有深痕，爱错哭得最甜蜜来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

清楚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。青春的脚步它从来不停止，每一个故事的结束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，美好的开始它最后常常是不怎么美好的结束。啊，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我最后才看清楚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。在故事的尽头，我的选择是用孤独将自己锁住。 经过的事已